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北京平原地区风力减弱，气温也较昨天会略有回升，但整体依然低迷。今天白天北京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零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0.1摄氏度，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整整40天时间了。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10.1摄氏度，创下今年入冬以来气温新低。不过今天起寒潮影响将逐渐减弱，气温回升，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零下1摄氏度左右。虽然比昨天回升明显，但北京全城仍然在冰点冷冻之下，依然寒冷。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波动不大，30号前后还将有一次冷空气活动。鉴于时间尚早，天气形势还会调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昨天通州警方通报，一家冷链运输公司车队负责人王某某先后多次指使有中高风险地区行驶史并且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潘某某等四人驾驶冷链运输货车逃避防疫检进京，目前涉案6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一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一例。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整整40天时间了，冬奥的脚步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防疫安全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为此，在明年1月4号将启动赛前闭环管理，严格按照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实行全流程、全封闭、点对点的闭环管理，确保赛前闭环管理运行安全、人员安全。近日北京冬奥会比赛场次最多、赛程及单日竞赛时间最长的冰壶项目确定了比赛竞赛日程。根据赛程安排，北京冬奥会冰壶将首先进行混双比赛，10支参赛队伍于2月2号开始单循环赛，单循环赛前4名进入7号开始的半决赛，8号决出金银铜牌得主。中国队将满额出战，参加男子、女子、混双全部3个项目的比赛。其中，中国混双队将于明年2月2号率先上冰迎战瑞士队。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将在冰立方进行。今天下午2点半，中甲中乙联赛升降级附加赛第一回合将进行，北理工将对阵中乙第4名青岛青春岛队。昨天双方进行了赛前的备战，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当今年的中甲中乙联赛都已经完成的时候，还有几支球队要为了升级或者保级进行最后的拼争。今天下午北京理工和青岛青春岛队的这场比赛即将决定谁会参加明年的中甲联赛。本赛季以替补身份加入中甲的北理工，由于人员实力有限又没有外援助阵，所以一直排名最后2名，最终凭借着战胜新疆获得了倒数第2名，只能通过保级附加赛来寻求继续留在中甲的机会。而中乙的第4名青岛青春岛队在刚刚进入职业联赛的第2个赛季，球队就看到了冲甲的希望。对于保级附加赛，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虽然很困难，但也要拼下胜利继续留在中甲联赛。 第4阶段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然后这些队员也已经回家养伤了，确实很困难，但是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今年的这个最后2场比赛完成好。这种附加赛我觉得对于我们队员在心理各方面都是考验，也是一种提高，希望能够通过大家努力我们留在这个中甲的舞台上。 虽然在中甲显得有些实力不足，